这首一颗心住着两个人收录在邱海贞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里面。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完这首老歌，然后再联想那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或许收音前的你跟我一样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当年好像很流行这种场面有一些复杂、情绪纠结、伤感的情歌。那收音前的你如果在生活当中也面对这两种选择，那你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文艺青年会立马想起张爱玲的那一本《红玫瑰和白玫瑰》，因为选择极为纠结，很困难。而我的身边有一个很喜欢听文学的同事，对，我时常在节目当中跟你提起他，他很可爱，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天文学的他所了解的一些状况跟你去打比喻。然后他今天在办公室里跟我听到了这首老歌之后，他跟我说火星和火星的卫星们，他告诉我说火星目前有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他说火卫一长得不太规则，平均半径大概是11公里，它和火星离得很近，到火星表面的距离大概只有6000公里，是整个太阳系里面和行星靠得最近的卫星，环绕火星一圈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只需要7个小时39分。而火卫二也长得不太规则，它瘦一点，平均半径是6公里，它离火星是23000公里左右，环绕火星一圈大概需要30个小时。科学家认定这两颗卫星是被火星的引力所捕获的，这两位火星的亲人在实际运转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火卫一每过100年就会靠近火星2米，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火卫一会接近火星，要么呢它直接撞上去和火星融为一体，要么呢是被火星的引力扯碎变成一个超级美的火星光环。另外一位呢，娇小的火卫二正从火星身边悄悄地逃走，最终呢它会逃离火星的引力范围，飞入宇宙中，只留给火星一个孤单的背影。他说完这些介绍之后跟我说，其实他们两个就像是一颗心住着两个人，在感情的世界真的说不清。但是我想问，如果你遭遇这种状况，你是那两颗卫星的话，你会选择做火卫一还是火卫二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爱情》。 那是因为爱丢离，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时候就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首歌，也不止一次的讲过这首歌台前幕后的很多事情。这首歌既保留了杨洁导演那份温润婉约的风格，又融入了仓央嘉措的情诗，在作曲上也是延续了徐静青老师的经典旋律，然后再配合当下比较流行的音乐风格，所以你听起来既亲切又不过时。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当前奏一响起，我的思绪就被拉回到了小时候看这部剧的那些时光，那些跟着他们师徒四人打怪闯关的日子。我想正是因为对这个故事如此熟悉，对经典拥有一份敬畏和尊重，才可以创作出让人觉得亲切又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吧。所以你不得不去佩服赵英俊。李荣浩他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是充满磁性，而且比较恰到好处的还原出了唐僧作为佛门弟子的那份超脱的空灵和真我。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那既透露出古韵与禅意，也将内心的那份纠结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这样的爱情金句在张靓颖的歌声当中更显女性对爱情的那份向往和执着。面对爱一个还是爱众生的选择，手机前的你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换作我，应该会被纠结死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苏云所演唱的《女儿情》。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儿美不美， 唱的是既深情又柔美，她唱尽了女孩子所有的勇气和思念。也有人说，一集《女儿国》道尽了世间爱情的所有无奈。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小时候我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最不喜欢的一集就是《女儿国》，我嫌弃它无趣，因为没有妖怪可打。可是长大之后才明白，最难过的当属情关，所以这一集对于唐僧来说是81难当中最为惊险的考验。小时候总觉得女王在阻挡唐僧西行，可现在觉得唐僧又何尝不是错过了一生所爱呢？聪慧勇敢如女儿国国王，可以为所爱之人放弃所有的荣华富贵，可是唐僧却永远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戒律清规。有的人就是注定一生要错过。女儿国国王和唐僧那段痴怨的对白，当时真的没有太多印象，而如今看来却非常扎心。国王说一紧闭双眼，还说什么四大皆空，你若真的四大皆空，为什么不敢睁眼看我？你若真的睁眼看我，我不相信你会两眼空空。唐僧回说若来世有缘。国王说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这人世间哪有什么来世啊，不过是无法在一起的人对爱情的一种不舍的表达而已。我不知道双击前的你是否还记得唐僧与女儿国国王告别的时候，唐僧没有用佛门的双手合十礼，而是抱拳拱手，这是世俗的礼节。我曾经对你动过心，可是山遥路远，此去一别，怕是再无缘相见了。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

说秘密，谁的生活在一起。若现若隐，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虚幻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累，像盏粉红色的灯，温柔地燃烧在夜里。谁想轻轻偷走我，谁在操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一吻，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一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一吻，也许不用太认真。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问收音机前的你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在生活里面，在爱情里面，应该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可能这个问题正在困扰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但愿你在选择的时候能够选择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的那个人。请注意，我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说但愿你选择的是对的，因为我觉得这种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如果是对的选择，就是日后的生活当中是幸福的，是快乐的，那就是对的。延续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往下说。我要推荐的是一部也要面临选择的一部电影，虽然它在豆瓣上目前的评分只有 6.9 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爱情电影的话，倒不妨找来看一看。吴彦祖、古天乐、高圆圆，单身男女。在这部电影当中，浪子古天乐不仅帅而且多金，而且会很用心的去营造浪漫，相比吴彦祖的单纯模仿则略显笨拙，但绝不是真心。当古天乐在对面的楼顶潇洒地挥挥手选择放弃，高圆圆应该是知道自己他所做的那个选择是没有错的，毕竟没有完美的爱情，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完美的结局，不是吗？好，建议各位不妨找来看一看，叫做单身男女。一起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这是陶喆所演唱的《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说你也爱我，

甜蜜也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就算没快乐结局，就算从此死了心，我要付出我所有真意，只要能感动你。就说到这里，就算你们再好奇，我想说的都已说完了，其余是秘密。在那某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那是我在轻轻唱着歌，我多爱你着你。 这是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暗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暗恋偷偷爱着对方的故事。这就是1996年梁朝伟和邱淑贞所出演的电影《偷偷爱你》。正为醉已红，应记浮生若梦，若一朝晴朗，愿君随缘珍重。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很多年前，是一个下雨的午后，那天好像不做节目，我找了很多影碟回家，单单看了这部电影，觉得世界好美好，很精彩。它是典型的商业剧，一个爱情的怎么说童话剧《灰姑娘》。其实一开始梁朝伟所出演的这个商业巨头根本没有注意到邱淑贞所出演的灰姑娘，因为她不起眼，所以他经常对她指手画脚。可是就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相处当中，哎，梁朝伟突然发现他对邱淑贞的这种感觉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然后他被奸人所害，眼睛看不见了，再然后治疗好了，他要找到邱淑贞，可是睁着眼睛看世界他找不到了，反倒是闭上眼睛，然后哼唱着这首歌的主题曲，凭着记忆一点一点的摸索，他最终找到了那个灰姑娘，是不是跟那个水晶鞋一样？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老电影1996年的《偷偷爱你》，倒不妨把这个都市童话再找出来看一看。好，这个时间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部童话剧的主题曲，梁朝伟所演唱的《偷偷爱你》。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 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令你多得了你。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生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令你多得了你。 收你钱的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偷偷的喜欢某一个人，暗恋某一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学长或者身边的街坊邻居，但是却不敢告诉对方，甚至你已经知道了不会有结果。哎，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在那段时间你看上一眼心跳会加速，如果能够说上一句话你会开心一整天，满足的不得了。慢慢的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选择啊、哦，那是不可能的，放弃吧。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有些青涩，但是还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甜蜜感，对不对？但愿收集前的你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当然，我也希望收集前的你可以像《偷偷的爱你》那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一样，迎来自己暗恋的那个人，最后向你表达。 OK， 爱情妙不可言，但愿收你钱的你都可以找到真正的爱情。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孟庭苇所演唱的《爱上一个浪漫的人》，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